和的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如果文臣绝对忠诚，那么他们就是忠臣；如果武将能够英勇地杀敌，军事才能突出，他们就被称为良将；如果有的大臣口才了得，并且能够运用智慧劝服君王，采用得当的策略统治国家，那么他们被我们称为辨识。众位好，欢迎走进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今天的历史风云单元中，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中国古代的十大辨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为您介绍到了晏婴、邹忌、淳于髡、利益姬以及张仪和苏秦这六大辨识，那么今天说到的又会是谁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首先要跟您介绍的是这第七位辨识，他叫蒯通。蒯通本名蒯彻，关于他的名字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故事。蒯通本是秦朝末年时代的人，也经历了楚汉战争，并且曾经效命于刘邦，但是在汉武帝登基之时，蒯彻却被迫改了名字。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汉武帝原名刘彻，因为彻字乃是皇帝的名，所以汉朝所有叫彻的人都必须要改名。但是那个年代蒯彻已经死去多年，没有办法，后人只好管蒯彻叫做蒯通了。蒯通此人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在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天下豪杰纷纷响应。在形势如火如荼的情况下，陈胜审时度势，命令自己的部队四面开花，向各个方向发起了攻击。当时赫赫有名的陈馀和张耳两个人也投在了陈胜的麾下。陈馀劝告陈胜曰：“大王，您起兵从梁地、楚地西进，目的在于攻克关中，您还没有精力收复河北地区。在下曾经游历过赵国，结识过那里的豪杰之士，也了解那儿的地理地形，我愿意请命为您收复赵地。”陈胜答应了攻打赵地的要求，但是他的食材有限，又只信任自己的故旧，于是他派出了他从前的好朋友武臣担任将军，少骚为护军， 只用张耳和陈馀为左右校尉，发兵3000开往了赵地。武臣率领3000士兵出发了，一路上他招兵买马，一边攻占城池，一边壮大自己的力量，占领了10几个赵国的城邑。其他的城市守军较为顽固，拒绝投降。武臣和陈馀等人转而引兵进攻范阳。在这种情况下，范阳肯定处在危急之中，只要有危险，就有辨识和测试们的市场。当时的蒯通当然就有这个本领，他就是靠智谋和嘴巴来谋生的。话说危险正在向范阳县袭来，这时游走于民间的策略大师蒯通也如影随形般地向范阳县扑来。他找到了范阳县令，对他说：县令大人，我听说您快要死了，我于是特来安慰您一下。您是危险的，但因为我的到来，您将变得安全。县令一听，先是气得半死啊，心想：我这儿都快烦死了，这厮竟然跑来拿我寻开心，本想乱棒一顿把蒯通轰走了事儿。但是有幕僚告诉县令说道：不可呀，他可是民间知名的政治策论大师蒯通啊，我们得先听听大师的战略分析，说不定他能给我们带来好运也未可知啊。县令一听此人乃是蒯通，也就原谅了他的粗俗无礼，于是对蒯通说：你为什么要来安慰我呀？蒯通回答道：秦朝的法律是如此的严酷，您做范阳令10年了，此间一定杀了不少人吧，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多少人因为你变成了孤儿，多少人因为你而无家可归。你砍别人的头，斩别人的脚，慈父慈母们想砍下你的头颅，孝儿顺女们想用匕首刺透你的胸膛，只不过是畏惧你用秦朝的酷律惩戒他们罢了。现在我问你，天下已经大乱，百姓奋起反抗暴秦，百姓们还会畏惧你用秦朝的酷刑来惩治他们吗？不会的，如今他们会释放他们心中已久积蓄的仇恨，他们会挥刀砍下您的首级，用匕首刺透您的肚腹，您的死期就要到了。这就是我特地跑来慰问您的原因呐。而且武信军武臣的军队马上就要来到范阳城下了，如果您要死守范阳城的话，不等武信军的军队攻破城门，城里的年轻人出于对您的仇恨都会争着来刺杀您的，把您的首级当作迎接起义军的礼物。现在我来就是要带着我的策略来营救您呐，愿县令大人明鉴。 蒯通原名蒯彻，他满腹才华，擅长长短术，是杰出的谋士、辩士、纵横家，但一生命运不济，没有遇上好的君王，所以大半生都处于游游荡荡、到处寻找东家的漂浮状态，也始终没有大范围走上大时代的历史舞台。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10位辨识之蒯通。 这位蒯通果然是一流的策略大师，还是一位一流的辨识。有的人策略好，却未必有蒯通这样滔滔不绝的演说和说服能力。此时的蒯通不但是一个谋士，更是一位说客。他站在制高点上，连孔带喝，一下子就将范阳县令完全镇服了。范阳令说道：那好啊，请先生您到武信军那里为我们讲和。于是蒯通的生意先成了一半。比较中立的说客或测试往往游走在双方的阵营，假如是武臣、陈馀等人派出的测试，那么说服了范阳县令就等于全盘完成了游说任务。但是蒯通这次扮演的是较为中立的测试，所以当他说服了范阳县令的时候，他还只是成功了一半，因为范阳县令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不等于另一方的武臣也必须同时接受这个建议。用现在的话来说，得双向选择，自然要将双方都说服得舒坦畅快。 蒯通必须让双方都觉得自己在这个交易当中可以获得利益，这时交易才能获得成功。于是蒯通又跑到了武臣和陈馀、张耳那儿，大声地质问武臣道：将军，您以为打胜仗一定要见血，打了仗才能获取土地，攻破守敌才能占领城池，我个人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如果您肯听取我的计谋，您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进攻您仍然可以获得城池，不交战就能够获得土地，一声令下就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将军想不想听听我的谋胜之道呢？武臣也被蒯通给唬住了，说道：哦，愿闻其详，先生请讲。蒯通不含糊，直奔主题。第一，范阳县令贪生怕死，贪爱富贵，他不想鱼死网破，想向您投降。第二，投降当然是有条件的，任何人在考虑投降的时候，总不能不考虑投降后的生命和利益保障，最低限度总得保证他们投降后不被诛杀，将军应该考虑这种合理的要求。第三，您不尽快招降范阳县令，那么城中的青年就会要刺杀县令，自己组织军队死守，坚决抗拒将军您的军事进攻，对您的军队部署不利。第四，如果您愿意封赏范阳令，给他官位和财物，带着印信去任命他，他自然会高高兴兴地将城池贡献出来给您，那些年轻人也不敢再去刺杀他了，他们也没有任何机会和您进行对抗了。您不战获胜，攻下了城池却不损耗，甚至还增加了自己的战斗力，有如此巨大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第五，您让投降后的范阳县令穿上显赫的官服，坐上华丽的轿子，往来于赵燕两国之间，这种行为具有不可低估的良好示范效果，将带动一轮又一轮的受降风潮，人们会奔走相告说，这就是那个受降的范阳县令，他不但因为投降保全住了性命，而且获得了锦衣玉食，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原来投降的感觉真好。加上暴秦震怒天下的人心，投降在道德上也是光荣无比的事情，如此一来，抗拒投降的势力将不复存在，将军您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平定燕赵两地。就为着这个原因，我蒯通是特地来向将军您报喜和恭贺的呀，这也就是我蒯通向将军您奉献的决胜千里之外的奇迹，将军您意下如何？其实我们发现蒯通在游说过程中还是施展了一点诈术，比如对范阳县令表态时说，那些城里的青年人要杀死县令迎接义军，而到了武臣那儿，他又改说那些城中的青年准备杀掉县令奋起反抗武臣率领的义军，完全是相反的意思，不但是变势，还得是一名诈士。也好理解，目的是要让对方明白，如果不采取我的计谋，你们的处境会变得异常的艰难。对于范阳县令而言，青年割下他的首级献给义军是最可怕的，所以他就这样来诈骗范阳县令采取自己的计谋。而对于武臣来讲，青年在城中聚众抵抗是最可怕的，所以见到武臣，蒯通又采用了另外一个决然相反的提法。最终武信君武臣最终采纳了范阳辨识蒯通的计谋，加上先前他已然说服了范阳县令，所以双方一拍即合，水到渠成，蒯通的计谋得以被实施，算是出师顺利，大有斩获。蒯通满腹才华，擅长长短术，是一位杰出的谋士、辨识和纵横家，但他的一生命运多舛，没有遇上一位好的君王，所以大半生都处于游游荡荡、到处寻找东家的漂浮状态，他始终没有大范围走上大时代的历史舞台，由此他率先成为了我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知名的废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带您一同解读历史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今天的历史风云当中，继续为您来解读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十大变士。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这是第八位，他叫陆贾。陆贾，汉初的思想家、政治家，早年随刘邦平定天下，口才极佳，常出使诸侯国。当年项羽乌江自刎，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结束之后，汉高祖刘邦顾虑到连年征战，百姓劳苦，放弃对赵佗的征战，于是改派陆贾为使者，持汉赐赵佗为南越王之授印，出使南越。赵佗第一次见到陆贾的时候，态度十分傲慢，陆贾对此并不介意，不卑不亢地对赵佗陈述利害。他说道：“您乃是中原人，亲戚祖父的墓还在真定，如今却想以区区南越之地与汉朝抗衡，实在自不量力。秦朝末年，诸侯并起争夺天下，汉王在五年内便使海内平定，除了人为，意在天助。在汉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您守卫南越之地，不出兵帮助汉王驱除暴逆，众将都欲率兵前来诛讨你，只是汉天子念及久战劳苦，所以休兵养息，派我到此来授您王印，不服定约，互通使节，您本该感恩戴德才是，所以北面称臣才是您的归途。如今既傲慢无礼，如此下去，不仅您的祖坟保不住，怕王位也将会失去了。赵佗闻听此言，权衡利害之后，接受了刘邦所授的非王印。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是汉文帝刘恒继位之后，为的是修复业已出现裂痕的汉与南越的关系。赵佗听说老朋友来了，亲自跑到王宫大门迎接陆贾，二人见面自然少不了一番寒暄。之后陆贾便递上了刘恒的书信，赵佗立刻展开书信，认真地读了起来。陆贾在一旁仔细地观察着赵佗读信时的面部表情，只见赵佗的脸一会儿白一会儿红，看来信的内容对他的触动是很大的。赵佗看完信之后沉默了良久，然后仰天长叹道：“唉，大汉有了如此圣明有德之天子，我南越是不能敌也。也罢，归顺一位如此圣明有德之天子，老夫怎能不心悦诚服呢？陆先生，你什么也不用说了，老夫这就去掉帝号，继续陈氏大汉，且从今往后再也不称帝了。”在吕后称制时期，禁止向南越输出铁器和牲畜，引发了赵佗的不满，借口长沙王在朝中进谗言而出兵攻略长沙，重又自号南越武帝。吕后派兵攻打南越，因酷暑，士卒病倒颇多，不久吕后病亡，军队也无功而返，赵佗由此威震南地，其疆域除岭南外还扩充至了越南中部和云贵一带。汉文帝不愿劳师远征，在与南越修好的同时，让陆贾带着一封给赵佗的信去见他。信中说道：“朕乃是高皇帝侧室之子。”赵佗见后非常担心陆贾会怪罪，做表书愿永为汉朝的藩臣，定时朝贡，并取消帝号，尊奉为汉天子。自此之后，南越与大汉和好如初，赵佗也把他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发展南越国的国际名声上。他利用双边自由通商的机会，大力地引进并推广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使得南越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显著发展。赵佗在尊重越人的基本习俗的同时，也积极地提倡用先进的文化改造一些过于落后的风俗，因此当地百越诸族便逐渐地改变了互相攻杀的陋习。为了使汉越两族和睦相处， 他坚持汉人与越人杂处的政策，并鼓励汉越通婚。可以说是赵佗促进了岭南的社会进步，是赵佗奠定了岭南的文明。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陆贾。 陆贾追随刘邦定天下，并且凭借着自己的头脑和口才，不费一兵一卒劝降赵佗。除此之外，他还劝说刘邦读诗书，从中了悟治乱之理。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辩士之陆贾。 据《史记·厉声陆贾列传》当中记载，陆贾一生所做的事情主要有四件：一是为刘邦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赵佗去帝号，向刘邦称臣；二是劝说刘邦读诗书，使刘邦明白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道理；三是在吕后专权、刘氏天下岌岌可危的时候，劝说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卷弃前嫌，团结一致，从而为日后平定诸吕之乱奠定了基础；四是为汉文帝再度出使南越，劝南越王赵佗第二次去帝号，恢复了与汉王朝的臣属关系。在这四件事情当中，最能展示陆贾才华与思想光辉的是第二件事情，劝说刘邦读诗书，使其明白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道理。话说刘邦继位之初所采用的策略乃是重武臣，并不重视文臣，并且居马上得天下自居。于是陆贾建议重视儒学，总是在皇上面前演说称赞诗书，刘邦就会指责陆贾说道：你的主公在马上得到天下，为什么功于诗书呢？陆贾说道：在马上得到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在逆境中得到天下，而在顺境当中守护天下，文德武功一起使用，是维护长久的方法。过去吴王夫差和智伯专门使用武力，而最终导致灭亡，秦国保持刑法不变，结果导致了他的灭亡。假如令秦国吞并天下之后施行仁义，效法过去的圣人，陛下的江山怎么会得到的呢？刘邦没有发怒，反而面露惭愧之色，于是对陆贾说：请先生为我写出秦失去天下的原因和我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成功与失败的国家是怎么回事吧。于是陆贾大略地记述了国家存亡的精微道理，一共著作十二篇，每上奏一篇，皇帝是十分的赞赏，在刘邦身边的人高喊万岁，称那本书为新语。汉得天下之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这时陆贾能够率先看到隐藏在歌舞升平背后的危机，以其思想的前瞻性向沾沾自喜的刘邦进上一言，对于维护两汉四百年的基业无疑是有着积极作用的。由于陆贾提出的问题是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他对问题的提出势必要引起思想先锋人物的高度重视。换言之，陆贾思想的先行性和敏锐性使得他成为了汉初最富有思想的先锋人物，正是他开启了贾山、贾谊以及秦豫治乱之理的先河。陆贾劝刘邦读诗书，从中了悟治乱之理。那么刘邦是否真的这样做了呢？答案是肯定的。据严可君《全汉文》卷一《引古文苑》，刘邦晚年曾写过手持太子的诏书，诏书云：吾遭乱世，当勤进学，自喜为读书无益，继建作以来，十方醒书，乃使人之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刘邦的愧悔之词显然因为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而起，进而言之，如果没有陆贾向刘邦提出逆取顺守、文武并用之理，使刘邦改变对诗书的看法，